像没交叉点的线，巡游在夜深街中擦肩，你我也只差一分吻在脸，谁人谈再见再可见面，谁祈求拍照记得笑面，难重逢我只觉得期待你会出现，人终于今天想昨天，我眼睛望穿秋水眼前，我气息像烟枯着可见，明明是幸福早于脚边，你我却翻天覆海去历遍。再可见面，谁祈求拍照记低笑面，难重逢我只觉得期待你会出现，人终于今天想昨天，谁人谈再见再不见面，谁人谈永远永不情长如季节太短，离别直到思念，曾辗转反侧三百天。从前如荡失终点两边，从头来用一分钟错见，情人在望天兜转擦肩，我转身应该找到你视线。 最后会粉碎，人最孤单的时候，却不 经站得太久，忘了这种心动。爱太难了解了，我们还看不懂那一些心酸快乐，有多少还很真。 Thank you.